人的这个人是很有意思的物种啊， 嗯， 就是一旦察觉到有某种危险， 嗯， 马上找个壳或者是躲起来， 对， 然后暗中观察， 是是是， 就我觉得我们的生物性非常可爱。 对，这个就弗洛伊德的一种心理学的解释嘛，对吧？人在妈妈的这个身体当中的时候也是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嗯， 所以你遇到任何对你产生威胁的事情，无论是从动作上你是要表现出一种自我保护， 嗯， 从心理上也是如此，那就是往后退， 对， 很正常， 有意思哈，嗯。好了，今天的词根词缀课呢就是这样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下来好好复习，感谢傅老师，下次见， 拜拜。 哇！迎接冰雪盛会，学习实用英语。 Air button iron.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北京外语广播，冬奥英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冬奥英语节目，我是乐意 Larry。 今天我们来回顾和冬奥会相关的一些英文词汇，并且做一些造句的拓展练习。首先我们来看这个词组 The opening ceremony， 开幕式，开幕典礼。这里的 ceremony 它的拼写是 CEREMONY， ceremony 是仪式典礼的意思。冬奥会的开幕式就可以叫做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the Olympic Games。 我们举一些例子。 The highlight of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the Olympics is the entrance of the Olympic flame into the stadium。 奥运圣火进入主体育场的那一刹那是开幕式上最精彩的场面。The opening ceremony was a great success and went off without a hitch. 开幕式十分成功，一切顺利。The opening ceremony was a great success and went off without a hitch. 开幕式举办得非常的成功，一切顺利。好，说完了开幕式，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词。The closing ceremony, 闭幕式。I like Olympic.I look forward to the closing ceremony. 我喜欢奥林匹克，我期盼着闭幕式的举行。 When the flag is lowered at the closing ceremony, it signals the end of the games. 在闭幕式上，奥林匹克会旗的降下标志着比赛的结束。 The flame is extinguished on the final day of the games at the closing ceremony. 在最后一天的闭幕式上，奥运圣火会被熄灭。好，您记住今天的这些内容了吗？以上就是今天的冬奥英语，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您收听北京外语广播更多的精彩节目。 接下来是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练听力，记单词，口语考试现场模拟，总有一款适合你。If you smile when no one is aroundYou really mean it. 如果你独自一个人笑了，那是真心的笑。分享每一时刻。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北京外语广播。